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南部蔡户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南苑路、留香路、土黄鱼路；北部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熟悉的声音，对了，就是我；好听的声音，对了，就是汽车音乐会。报时啊，北京时间9:58。刚刚早晨呢，采取了这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哈，所以这个东南二环啊，然后到这个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由南向北哈，然后呢，还有这个东二环的这个内环方向由北向南都是呈现了紫红色的情况哈。还有长安街呢，也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不过现在呢，临时的交通管控已经解除了，还是这个东南，这个西南的二环、三环和四环。东南二环、三环、四环呢是外环方向，然后西南二环的这个二环、三环、四环是内环方向，都是呈现拥堵的情况。来，大家现在都是一路向北啊！好了，那待会儿选歌送给所有一路向北的好朋友。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日开幕，北京呢是全国的主会场。那近期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为您推荐一些京郊著名的村落。今天要推荐的是陵水村。陵水村自然风光秀美，文物古迹很多，其中东岭诗人、西山莲花、南塘北眺、北山翠柏、百报桑榆、灵泉银杏、举人宅院，还有这个寺庙遗址等等景点，自古有陵水八景之称。村中现有的明清古民居呢百余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北方明清乡村民居建筑的典范。啊，因为村中呢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所以有举人村的美誉。怎么走怎么走，在109国道王平与河北交叉路口，选择王平方向，经河南台雁翅到达斋堂，建一路标，然后指向陵水村，右转4公里就可以到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Coming Broken Hearted。 第 第29名， 林俊杰爱的鼓励。 看看你，看看我，注定好走。 第28名， 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 最简单的声音，快乐就很足。 第27名， 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 第26名， 汪苏泷万有引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直接进入到第30位，不错呀，源自于他们的 EP 专辑 Hello 当中，充满节奏感的流行舞曲，充满力量的女声，在节奏鼓点的映衬下显得更有爆发力了。 Broken Heart 柔肠寸断啊，翻译的好。第30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林俊杰爱的鼓励，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 Are you ready? Yes。 很多歌手表示过很怕这个自己演出排在林俊杰后面，因为他是吃 CD 长大的 boy、唱功就是厉害。爱的鼓励， 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缺陷无比，你充满静谧，美丽的生命。我情投

息，只是一句喜欢你。当我们的身体就然靠在一起，两秒就变成爱情。 声音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的点点滴滴，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爱、对于未来的宣言。上周第48名的这首歌，本周上升了2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却最能打动人心。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咖啡喝一口就有限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着时间溜走。场景都惬意，生活梦抬起我们的感动，快乐的画面流动。在沙发上仰望天空，在房间里欣赏彩虹，和你一起梦。 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有沙发，有彩虹，甜美的声音，悠闲的乐曲。谢佩恩用最快乐的方式来和你分享着最温暖的小时光。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7位。北京时间9:22:33，这里是属于我们的最温暖的音乐小时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之前 A 妹的前男友麦克米勒被发现猝死家中，迅速另结新欢的艾莉安娜遭遇到了网络网友的攻击，而焦虑症复发入院治疗。事实上，她过去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透露，自从遇到在曼彻斯特演唱会恐怖袭击之后，她的焦虑症就已经再次复发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清河大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1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官微这边我已经知道有谁了哈，因为他埋杀存在了。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又发来昨天火烧云的照片啊！昨天真的有这样壮观的景象吗？我又错过了。不过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记录下来哈，所以不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总能发现我们身边的美景，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谢谢你。还有 Jesse 也来问早了哈，特乐伊、喵咪、明哲想要进入到我们线下的微信群当中啊，我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就好了。还有其他朋友，如果想进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呢，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这里官方微信平台，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那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欢迎你继续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哈。当然还有我们线下大社群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可以来发位置了，而且很久没有见到你们发红包了呀。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受欢迎的颜色的汽车。哎，你知道吗？汽车的颜色各异哈，有没有发现哪一种颜色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呢？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以见到各种色彩，不同颜色的汽车呢也可以有不同的特质，你知道吗？在众多色彩当中，全世界选购白色汽车的消费者的数量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在中国的市场，白色同样是最受欢迎的汽车颜色，无论是微型的、中型的、小型的还是中大型的这个汽车市场，都不乏白色汽车的身影。白色的优点呢是能反光，所以能把车的线条都展示出来。相反，黑色呢吸收光，不容易把车的线条展示出来。如果你买的这款车的线条比较丰富或者比较动感，那么选白色视觉效果当然会更好了。当然也有个性需求哈，比如说喜欢，我就喜欢蓝色的车，我喜欢橘红色的车，我喜欢粉的，我喜欢绿的，我喜欢就各种颜色的车哈，也有不乏个性需求，但是确实是少数，白色车真的是占多数的，黑色车呢可能是在其次排在第二名。但其实我告诉你个小窍门哈，如果你是一个懒人，你一定别选黑车，别以为黑色金脏，黑色有一点土可明显了，白色其实特紧张，外面唰一层土根本看不出来。好吧，懒人适合的颜色。好了，接下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马上揭晓。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Jennifer Lopez Jason Derulo Try Me。 第 第24名， 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天晴朗，别再走散吧，空气清爽，一起去 探险。第23名， 郁可唯，爱情是青春的旅行。 爱情像花火美丽，腾空了所有难题。 第22名， 庾澄庆，脚踏车。 第21名， 张韶涵，阳光空气。 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 一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ennifer Lopez 和 Jason Derulo 的这首 Try Me， 是啊，试试总是好的，不要一次就拒绝嘛，试一下嘛，试一下嘛， Try Me。 歌曲调调很好听哈，编曲并不是那种很复杂的 House 的感觉，还算比较轻盈的。上周第35名，本周直接上升10位，来到第25位次。好了，继续欢声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靖、曾静雯， 跟着我 一起出发吧， 开始探险。 好，可以 跟着我 开始探险，跟着你们， 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好啊，一起出发去寻找美食，心情能不好吗？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 甘愿，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来第一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听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一起来第一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 海味大口满足了味觉， 喜欢这样放慢步调，就像慢慢慢慢动作体验， 和景色多暧昧，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水味，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 一起来第一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听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 一起来第一的旅程，准备放心现在等着我们发现，规划每个路线，探索每个细节，小小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一起出发吧， 天起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哒哒哒，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 来第一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天马上就晴朗了，一起出发吧，去寻找美食，不怕身材走样，为了自己去寻找美食吧，最好的心情带在路上，最好的音乐带在路上，郭靖曾建文一起出发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郁可唯，爱是青春的旅行，除了暖心和小清新之外，这首歌曲明显多了一份坚定和自信，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爱情是青春的旅行，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进你的风景就回不去，啊啊啊啊，青春等一等就过去，谁不是写一写又 的旅行，旅行是有你的风景，让我爱你，让你是你。 所有难题，手牵着你，我就不委屈。亦可为爱情是青春的旅行。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永远做快乐音乐的音乐顽童哈雷·庾澄庆的《脚踏车》（Bicycle）， 上到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其实流行音乐界当中呢，对于哈雷的评价都是很积极称赞的。苏芮就说过，哈雷最能驾驭各种复杂音乐风格的人。而著名的 Toto 乐队给他们做完这个编曲之后，也表示哈雷·庾澄庆的才华呢是世界级的。哇哦，哈雷·庾澄庆，脚踏车来了，嗨 ，Bicycle， 骑着我最心爱的单车，在路上。见有人对我说 hello， 我们点点头，挥挥手，从此变成了好朋友，一起向前走，迎着微风，没有烦恼和忧愁，你在前面，我紧跟在你的左右，红灯停，绿灯行。遇见一群我的好朋友，休息几分钟，水喝几口，准备好体力攻山走，一起

又听到了 Natasha Beautiful 带来这首一口袋阳光，歌曲呢是 Emma Stone 主演的电影绯闻计划的插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感觉 Natasha 的声音和 Stone 的声音真的很像哈，其实并不奇怪。事实上在这张 CD 用奇特的制作方式赢得当下人们的肯定，很久之后唱片当中充满阳光和活力的弹性也依然会使得他的声音一直萦绕在你的耳畔，感觉唱歌的人就是 Emma Stone 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方便的时候刷一下存在啊，让我知道你还在聆听，谢谢你的存在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季汽车保养的小常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天的早晨，车身的表面呢通常有很多的露水哈，或者雾气腾腾的，比较潮湿。如果车漆表面呢有明显的刮痕的话，应当及时做喷漆处理，以免这种刮痕呢受潮而发锈，伤到里面了哈。上一层表皮的这个漆可能还没问题，而伤到里面的话呢就很难来修复了。另外，由于夏季雨水当中雨酸的腐蚀和夏季强光的直射，汽车漆面难免会被氧化。如果想让车漆光亮如新，所以要考虑为您的爱车呢做一次美容养护了哈，不要老这个在乎这钱哈，整个车漆毁的话花的钱会更多，去打打蜡哈，适时的给车漆换季的时候做一下保养。换季的时候大家都是要给自己自身要做一些这个保养哈，皮肤要做保养，别忘了您的爱车也有皮肤啊，也需要您的呵护。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胆小鬼》，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泳儿翻唱的版本，感觉泳儿的声音很清新，挺悦耳的哈，在韵味和激情当中呈现出很好的平衡，来听听看她翻唱的《胆小鬼》。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爱爱爱爱，如此的卑微。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令人厌倦。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江颜蓉的这首 So Hot， 电感化蝶，陷入舞池，微醺的感觉，尽情的释放自己吧。对了，这样的调调很江颜蓉，对不对？各种荧光色条横飞，火花四溅，然后跳入高级的弹跳感觉的 Reggae 节奏，感觉全身都跟着它一起动起来。承载着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待会儿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加美颖的心电感应，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One, two, one.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你每个路口见。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我的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即将在9月20号我生日当天发行喽。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that's just right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now. Gonna set the roof on fire, gonna burn this motherfucker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Hands up, when the music drops, we both put 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swear I've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eyes, eyes, eyes, eyes, eyes, eyes. Cause baby tonight, see no evil, get it baby, hope you catch it like T.O. That's how we roll, my life is a movie and you just T.V.O. Mommy got me twisted like a dreadlock, she don't wrestle but I got her in a headlock. If I ever do make a bedrock, mommy on fire, psst, red hot. Bada bing, bada boom, Mr. Worldwide as I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baby, you, darling. Thank you, DJ. Yeah, thank you, DJ. 来自皮鲁皮舒联手美国 R&B 歌手 Usher 亚瑟小子合作的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谢谢 DJ， 是谢我吗？啊，不用客气。又传播了这首歌曲，而且传到了中国哈。我这首歌曲呢以技巧调为主，拥有每分钟110次的微快节拍，歌曲也是承袭了电子舞曲风格，顺利接过了 Usher 的又一大成名曲 Oh My God， 成为了为他稳固地位的又一首金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都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还会错过一些精彩的一些怎么说呢不是很多的精彩，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歌曲，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吧。感觉苏永康的歌曲一直都能唱进心底的最深最深处，这首歌曲当中变得更加内敛，更加沉稳。他的歌曲呢不像以前那样的激情和缠绵，却多了一份温柔和真实。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